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呢，我们先来说说时尚行业。大家都知道，时尚行业呢，给人以光鲜亮丽的外表，但其实时尚的背后呢，也有很多并不光鲜亮丽的地方。比如说时尚制造业，现代的成衣制作行业呢，可以说是一个高污染高排放的行业，而且衣服被迅速淘汰，回收之后再利用又很难进行。另外，在人力资源方面，成衣工人呢每天辛苦地低头工作着，但是他们的小时工资在很多地方却是最低的。那么再有一个就是时尚大佬们所青睐的T台模特，所谓的零尺码身材，过瘦的模特可能是很容易体现出时装设计师那种要飘逸的感觉，但是对于公众来说却是一种非常不健康的审美倡导。一些无知的少女走火入魔，追求零号身材，甚至会危及自己的生命。好了，最近呢，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就有一场独特的时装秀，希望能够将时尚和社会责任二者连接起来。我们来听联合国电台记者张丽的报道。 说起时尚，人们脑海中不禁浮现出各色风靡全球的大牌，然而不少品牌无论大小都只考虑快速生产，增加销售。一些厂商甚至牺牲产品质量，或者无视在环境和社会方面对世界产生的负面影响。联合国新闻部与非政府组织关系处在纽约总部举行了一场时装秀，邀请了6位民间社会可持续时尚的推动者，对时尚与可持续发展进行讨论。联合国外联司司长纳塞尔在致辞中表示，时尚业与可持续发展的联系越发紧密，联合国越发关注时尚行业在这方面的承诺和行动，创意产业也越发显现出与联合国合作的意愿。 我们将努力实现不让任何人落后的愿景，所以你的声音和行动是必须的。有人会问，这与时尚和时装业有什么关系？我们来反思一下，时装业是自然资源的主要利用者，也是世界上雇员最多的行业之一，尤其是女性雇员。我们的时装业如何实现可持续的做法？受雇人员的权利是否得到尊重？他们是否在加剧环境污染？对于这些以及其他许多原因，我认为与行业合作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是至关重要的。很多行业都表示将致力于与联合国合作来维持这些目标。我认为这与时装业、创意、广告业都息息相关。去年6月，全球最大的6家参加戛纳创意狮子节的创意公司聚在一起，创建了所谓的共同点，旨在与联合国合作，帮助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咨询公司全球时尚交流旨在通过为消费者和品牌提供互动平台、教育和文化活动来促进时尚行业的可持续发展。该公司创始人达斐表示，随着时尚业快速发展，他越发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促进国际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 With population growing to 8 billion people, 随着全球人口增长到80亿，气候变化、水土资源匮乏和资源成本上升都直接影响到每个公司和世界的底线。因此，让时装业加入可持续发展的讨论是十分有意义的。例如，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12要求人们致力于确保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合理利用自然资源，解决化学废物、石油燃料，并将可持续的做法融入生产。可持续发展目标8侧重于为所有时装业者的工作条件提供保障，促进包容性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公平有效的就业和人人体面的工作。 达斐表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大规模生产让时尚走向大众， 以合成材料为主的新型廉价服装材料进入市场。麦肯锡公司的数据显示，大众服装公司 Zara 每年推出24个服装系列， H&M 推出12到16个。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全世界 83% 的饮用水已被衣物中的合成纺织品所包含的数十亿塑料颗粒污染。 At this point, it's pretty clear we need to slow down the fashion industry. 很明显，我们需要放慢时尚产业的脚步。然而，向慢速过渡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许多不同的领域和部门共同采取行动。时尚产业随着消费需求的增加而迅速发展，行业带来的五大根本问题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在不断放大和加剧，即水资源消费、危险化学品的排放、人权侵犯、劳工标准、温室气体排放和废物处理。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相当大的问题。由于时尚业的快速生产，销售大幅上升，而企业正在大力削减成本并精简供应链，这导致了服装价格急剧下降，交货时间减少，促使品牌更频繁地引进新系列。 不过达菲指出，时尚业也显现出积极信号，对可持续发展问题开始关注并做出回应。 Some fashion companies are actually responding to this. 一些时装公司实际上是在回应这个问题，通过对新的业务方向进行品牌差异化管理和加强创意灵感来解决供应链问题。目前我们看到一个时尚行业正处于可持续发展的初级阶段，它正在成为消费者购买方式和原因的重要驱动力。数据显示 ,65% 的消费者正在积极寻求可持续时尚。与十年前相比，这是一个戏剧性的增长。我个人最喜爱的设计师是来自英国的设计师薇薇安·韦斯特伍德。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他提倡培养一种超越美和高级时装的理念。通过时尚进行沟通，他举行了著名的运动，包括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拯救可再生海洋资源。韦斯特伍德不仅成为时尚界的偶像，而且还成为变革的推动者。 Icon of the fashion world。 数据显示，到2030年，时装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预计将增加超过 60%， 达到每年将近28亿吨，相当于 2.3 亿辆小轿车的排放量。在印度和菲律宾等国，超过 50% 的制衣业的工人没有获得最低工资。全球契约组织旨在动员公司和利益相关方通过全球运动来创造更好的世界。该组织目前拥有超过9000家私营领域合作伙伴和3000名非私营领域利益相关者，并在73个国家获得地方企业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的支持。该组织伙伴关系与联合国关系经理刘丽莲表示，供应链对时尚业来说非常重要。全球契约组织已经建立了一个公司联盟，承诺展开行动，推动在公司中进行知识分享。该组织还在为公司创建一个水资源供应链管理工具，这些所有的资源都是公开的。 我想强调一个我们正在与服装公司合作的倡议，以改善水资源供应的可持续性。这是我们的首席执行官水资源任务倡议的一部分。目前的一些主要成果包括创建一个综合环境评估，看看在一些水资源紧张的地区都有哪些制衣公司在运作，目前有哪些倡议，有哪些不足，我们应在哪些方面做出贡献。制衣计划还将推动领导力和最佳做法。我们已经与一些大公司开展合作，包括 H&M、Gap 等公司，他们都是这一领域的主要领导者。 We work a lot with big companies.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我们把视线转向英国。酒吧可以说是英国文化的一张名片了。酒吧在英国人生活里扮演的角色就好像是法国人的咖啡馆、中国人的茶馆一样。英国的酒吧从字面意义上来说呢，分成 pub、bar 和 club， 但是中文翻过来都是一样的，就是酒吧。不过这三者在英文中的含义却是不一样的。比如像 pub 是最大众的，也是英国历史最悠久的酒吧类型，共有8万多个遍布英国城乡。这里可以喝酒，可以吃饭休闲，更是大家交流聚会的重要场所。而像 bar 呢，就跟中国的酒吧类似了，更多的是偏向于喝酒聊天，是年轻人喜欢的交流场所，气氛呢也非常的活跃。而 club 就跟俱乐部相似了，它可以跳舞，需要按需买门票，酒水价格更贵，族群呢也更加年轻。 在英国谁不泡酒吧呢？不过最近情况有了一些改变，英国的整个酒吧经营行业呢并不景气。由于政府对酒吧征收了更高的税费，导致酒吧的价格，酒水价格呢是越来越高。一些偏于实惠的人呢干脆选择到超市去买酒，邀好友回家喝喝，又怎么不行了呢？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英国，来听听当地的酒吧经营业者坦述这一年来他们经营的不易。 战斗的公鸡作为英国最古老的酒吧入选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尽管这家酒吧声名显赫，但六年前在老板托法里接手之前，这家酒吧已经倒闭废弃了九个月之久。托法里投入了大量资金，才让这家酒吧起死回生。 It may be the oldest pub in Britain, but that it seems doesn't mean anything when it comes time to paying business rates. The bill is up 47% since last year, and that means the owners have to come up with around $20,000 extra. We will probably survive it, purely because of the investment and the 5-6 years of pure hard work that we've put in here. That was luck.But what about the other pubs and some of them in St. Albans, only a couple of hundred yards up the road? The increase, have this, was 286%. 在伦敦，今年初以来，酒吧营业税上调幅度平均为10%，意味着需要承担总额多达数十万英镑的税。此外，酒吧还面临着来自超市的竞争，超市里销售的酒水价格更便宜。另一个问题则是啤酒税。面向啤酒生产者征收的税被转嫁到了零售商身上。英国啤酒与酒吧协会表示，自2000年以来，550毫升啤酒的价格上涨了75%。 Supermarkets can sell their drinks very cheaply. They don't pay any VAT on their food as opposed to pubs, and then they discount drink. We would argue that, of course, it's cheaper to drink at home. The natural squeeze, and we feel that the government, in terms of business rates, in terms of VAT and tax equality. 据了解，酿造业和酒吧每年为英国经济贡献约230亿英镑，包括130亿英镑的税收，提供了近90万个就业岗位，在支撑英国经济方面有着广泛的作用。来英国的游客中，每10个人里就有7个会去酒吧，因此有人担心，如果更多的酒吧关门，对社区发展的支持也都将不复存在。 The government can help through tax breaks.I think that the people who run pubs can help by making their pubs more attractive, so they attract a wider group of individuals. And then lastly, I think customers can help. And if people don't use pubs, then they'll lose them.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我们将视线转向新加坡，美丽的花园国家新加坡呢，一直是中国游客特别喜欢的旅游目的地。那么到新加坡去，有传统的几个旅游项目，就好比是到了北京呢，就得逛长城、吃烤鸭、逛故宫似的。那么最近呢，新加坡旅游部门也发布了该国的最佳礼物伴手礼。所谓伴手礼啊，就是你随手可以买到，带回去送人最好的这类当地的特色礼品。那么有哪些伴手礼呢？下面就来听我们的合作伙伴新加坡新传媒集团958城市频道的节目主持人曾生莲对此的介绍。 我们到外国旅游的时候啊，总想买些伴手礼给亲朋好友。现在我们和游客今后从新加坡樟宜机场离境的时候，不需要再烦恼该买一些什么伴手礼送给海外的朋友了。新加坡食品厂商联合会推出了新加坡食品伴手礼，把本地美食包装成精美的礼品，借此宣传本地品牌的食品，开拓海外市场。自樟宜机场运营以来，连续25年被英国商旅杂志评为世界最佳机场，已经获得超过430个优秀机场的荣誉，常常推荐朋友们提前到机场去感受一下这个非常棒的机场，顺便买伴手礼带回国给家人朋友。另外，机场由于免除 7% 的消费税，往往能够买到比市区便宜的小物件，还节省了在室内游玩的时间。在这里有360家名牌店铺，奢侈品、纪念品、美食、日常用品、贴心小物应有尽有，可以满足各个年龄层的需求，还有很多商品都很适合做伴手礼。如果您来新加坡，给您推荐几个吧。喜欢喝茶吗？ TWG 茶是蜂蜜世界的顶级好茶，来自欧洲最顶尖老牌厂商的品茶师、制茶师、品牌设计师以及米其林主厨，把古老的欧洲制茶经验技术带到新加坡，制成全世界最优质的茶，相信你一定会喜欢。还有蒙高湾 Solo 斑斓蛋糕，由斑斓枝叶做成，呈现绿色，味道清新自然，五彩斑斓的娘惹糕、绿蛋糕、西谷米千层糕等等特色糕点都很好吃。另外您一定知道美珍香肉干吧，美味香甜的猪肉干，大人和小孩都喜欢，是新加坡的特产。去日本大家几乎都会狂扫药品化妆品，来到新加坡一样有许多药油药膏可以让您扛回家当备药良品，当然还有鞋子啦、皮包、皮带、太阳眼镜、手环等各类时尚品饰，属于新加坡本土品牌，应有尽有。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将视线转向加拿大。在西方的政治体系当中，政客们为了能够当选，总会在选举前呢做出一系列的政治承诺，获取选民投票。而上任之后，他们的承诺到底兑现了多少，也为当地媒体所高度关注。最近就加拿大媒体开始总结总理贾斯汀·特鲁多上任两年多以来所取得的政绩，他有没有兑现自己竞选时的承诺。我们也来看看加拿大舆论对于政府的任务清单完成情况评价是怎么样的。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亚明对此的介绍。 贾斯汀·特鲁多领导的自由党在2015年秋天的全国大选中开出了一长串的承诺，并赢得了大选。自由党政府在一个专门的网站上发布了一个报告，其中列举出都有哪些承诺落实了，哪些还没有落实，以此展现他们执政以来的政绩。加拿大广播公司新闻部的记者到网站上仔细查看了一下，看到文件中列出来的承诺总共有364项，而已经实现的有66项，其中包括虽然有些拖延但还是实现了的在2016年2月份接受了 2.5 万叙利亚难民的目标。大部分承诺被列在正在落实一栏中，其中218项被列为进展顺利，13项被描述为遇到困难。也有3项承诺已经被列为没有跟踪落实情况。网站上说，将在未来两年内对诺言兑现的实际进展情况不断更新，在几周后会发布第二份报告，侧重于把政府优先考虑事项和落实诺言的实际进程联系起来。有趣的是，魁北克拉沃尔大学政治系也开设了一个专门的网站来追踪自由党特鲁多政府履行承诺的进展情况。只不过在那个网站上，研究人员把自由党承诺归纳为353项，到目前为止有110项承诺已经或正在落实之中，有12项违背了承诺。加拿大广播公司网站上的分析文章说，历届政府都愿意把自己做的好事列举出来。1996年时，自由党克雷迪安政府就在执政三年时公布过一个竞选诺言落实情况的统计表，其中说 78% 的承诺得到了落实。这种把竞选诺言兑现进展情况列出来的做法开始于英国首相布莱尔执政期间，有政治学者就此发明了一个新词儿，叫诺言兑现学。曾经在议会预算委员会工作过的凯文·佩吉和萨希尔·汉现在任职于渥太华大学财政研究学院，他们认为这种衡量政绩的统计方法最大的效果是让政府能够意识到工作的轻重缓急，并按此来分配资源，也可以用于评派公务员的工作，有利于国会议员就政府支出进行投票。他们认为自由党政府公布这些诺言落实情况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让人们确信他们正在努力工作，二是他们的工作重心是有科学根据的。但国民邮报专栏评论员珍·格尔森女士认为， If they are going to set their government promises up to real metrics and actually hold their cabinets responsible for meeting those metrics. I think that that is fundamentally a good thing. I mean, I that's great. However, I think that when we're talking about politics, I always get a little skeptical about people talking about evidence-based policy, because I think it's very, very easy for ideology to skew what people consider evidence. 有一个程序来考评政党的施政成果固然不错，但是政绩的成果很多并不是能测量出来的，而是带着很浓的主观意识因素。加拿大广播公司评论员罗宾·乌尔巴克也认为此事没那么简单。他说，特鲁多政府公布这份自我填写、自我发布的成绩单更多的是一种宣传，而且其中有很多承诺并不是竞选时提出的，是其上台后才提出的。如果单把竞选时做出的承诺列出来，那我们看到的不能落实的比例将会更大。他说，无论是哪种情况，政府都是希望通过公布这个成绩单，让你知道他们几乎在每一个领域的表现都很出色。瞧，在我们这届政府执政一半的任期时间里，我们只有三个承诺还未实现，所有其他的承诺要么已经落实，要么正处于落实的不同阶段，而还没有落实到位的是因为遇到了挑战，例如有可能看起来已经无法兑现的承诺，到 2019-2020 财政年度实现平衡预算。先不说无法兑现的原因是什么，政府真的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吗？现在有人提到亚洲国家对加拿大经济影响的重要性，今后加拿大经济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中国、印度等国家的经贸关系。我很高兴有人提到这一点，自由党政府也需要意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 很多地方都存在着性别歧视，特别是在就业当中。在加拿大呢，最近当地的军队也开始检视在军队当中有没有针对女性的性别歧视呢？好，我们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方华对此的介绍。 I told you that I expected the results of this survey would be sobering, and they are. And they affirm the reason why I made Operation Honor my first order as Chief of Defense Staff.Harmful sexual behavior is a real problem in our institution. 加拿大军队总参谋长万兹将军在2015年上任后公开承认，加拿大军队内部存在的不尊重女军人的不正之风和性文化是严重问题，也是他要首先治理的问题。 I'm more motivated than ever to eliminate this behavior and the perpetrators from our ranks. My orders were clear, my expectations were clear, and those who choose or chose not to follow my orders.will be dealt with through disciplinary or administrative action. And as far as I'm concerned, I'm happy if they leave our ranks permanently. 万斯将军强调说，他给军队下达的命令很明确，性骚扰和性侵犯是雷区，对明知故犯的军人要军法从事，甚至被开除军职、勒令退役。没有这些渣子的加拿大军队才让他高兴。但据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报道，万斯将军的上述承诺和誓言已经发出了两年，但一些加拿大女军人的经历却是好容易鼓足了勇气站出来举报性骚扰或性侵犯事件，结果却把自己搞得灰头土脸，受到严重的身心压力，甚至是被加拿大军方以身体健康差的理由下令退役。加拿大空军士官考克斯就是经历了这样痛苦经历的女军人。考克斯的服役单位是加拿大空军的 F-18 战机维护保养中心，职务是战机结构保养技师。他有三个孩子，丈夫也是现役军人。 Operation Honor has come out about 2 years ago, and I came out shortly after that. Actually, Operation Honor triggered me to come forward. It was all over the news. Everyone kept talking about it, and that just sent me on a tailspin. And I said, I have to come forward. I just can't live with this anymore. 考克斯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采访时说，他正是听到加拿大军队总参谋长万斯将军誓言解决性文化问题的承诺，和媒体大量报道加拿大军队存在严重的性骚扰及性侵犯问题后，才站出来向上级举报他过去受到的四起性骚扰和性侵犯的事件。考克斯说，他在加拿大军队受到的身心伤害主要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是多次受到性骚扰和性侵犯，这让他每天上班都感到害怕。 From that point on, I didn't really sleep. 考克斯说，